year like this passes so strangely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. Oh.

火色生香，我们都遍体鳞伤，你慢慢坏了心肠，你得到你想要的吗？换来的是铁石心肠， Street. 全世界就 青春

里，不知呀不知，山脊是如的云，不知呀不知，水如何枯干，不知呀不知，鸟儿已成了树，不知呀你

another night. Whoa.

それでもただ伝えたい。

这声。 有一天，我会变成一个。 向你唱起这首歌，总有一天我会放弃天空，步履蹒跚。我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，一起找。 花儿花儿为谁开，一年春去春又来。花儿说她为一个人等待，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花园里小路上

飞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。

像一场旅行，繁华之后终将还要独行，纷纷扰扰没有谁能够说得清，别让遗憾成为我们的曾经，在我们哭的笑的泪是否该好好珍惜。 凡才应该最珍惜我的明天，我依然会憧憬。

在这里相遇，别忘了我曾在这里说过我爱你。也许那时候我们已经曾有两鬓斑白，亲吻你的勇气还在不在？每当这个城市有灯火阑珊，像星光满天，我总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时的你有很多观点，但没有任何杂念。那时的我是个纯真的少年。生还能遇见你，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，陪你来过每一个寒冷的夜，带你走过每一个季节。如果来生还生还能再遇见你，你是否还记得我的模样？ 静静地等待你出现。